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I'm now doing the broadcasting somewhere in Nanning instead of in Taipei. Obviously, 在台北哦。I feel very happy to have this chance to do the broadcasting right here because this is my hometown. 因为这是我的故乡啊。不过我们还是这样，今天呢要学的是 Lesson 89, 也就是89课。89就是 N-I-N-E, 我们常常把那个后头的 N 就不念出来，变成 nine, 不是 nine 哦 ,nine, 89. 好，我们还是这样活用名词从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的是用 it 做形式主语代替名词从句的一篇短文。来，我写的。现在我们来看这篇短文，我念给大家听。It is true that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We feel happy when something good happens to us. For example, when we learn we have passed a test with flying colors, we can't wait to share the good news with our parents or friends. However, we feel pretty down and depressed when something bad happens to us. No one will feel happy if they fail a test.Or if they are fired from their job. It is important, therefore, that we should keep a pleasant mood when we run into frustrations. Such ways as talking to your best friends, listening to soft music, and going hiking would do you a lot of good. Try them, and you will feel that life is worth living.这是一个励志的一篇文章，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 it 代替名词从句的用法活化在这篇文章里头，融入到这篇文章里头了。 It is true 后头放 that 从句，原来是 that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is true, 但这样一来主语过大，所以我们就用 it 代替。 It is true,以下的事是真实的，怎么样呢？ That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It's full of, 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搭配的这么一个短语，就是充满着。你不用 is full of, 也可以用 is filled with. F-I-L-L 加 E-D. F-I-L-L-E-D with, 那个后头加音 with.所以你可以讲 It is true that life is filled with ups and downs. Ups 就是往上， down 是往下，就人生充满着起起落落，这是事实，大家都知道。有时候你有得意， It's my day today, 今天是我的日子，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过得好愉快，因为我得了奖，中乐透20万，而且考试也考了100分， Wow, 这就是 ups。 And downs 就是倒霉的时候，那比如说呢，我今天一出门就踩到迷宫，那是狗放出来的迷宫，然后边走呢边闻着迷宫的味道，一直走到办公室里头，全办公室大家都闻到了，有好几个人就呕吐甚至昏倒，那个就叫 downs这样子啊。 好，人生充满着起起落落，这是事实。We feel happy when something good happens to us. 我们会感到高兴 ，feel 就是感官动词，或者放形容词做主语补主语。I feel happy. He feels very sad. 他感到非常的难过。He feels excited. 他感到非常的兴奋。等等 ，feels 后头都要用形容词的。好，这种就叫感官动词，通常有五个哦。一个嘴巴，你看藏起来，我们就讲说，the food tastes good， 这道食物尝起来真好听啊，真好吃啊，怎么食物怎么真好听呢？那听起来，耳朵听起来 ，it sounds very good， the music sounds very good。然后呢，鼻子闻起来叫做 smells， the food smells very good， smells， S-M-E-L-L-S， 对不对？眼睛看起来叫 look， she looks very beautiful， 她看起来好美哦。好，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就记起来这五个这些用法啦。Feel 啦 ，taste 啊 ，smell，look 等等，哎，我只讲了四个，还有一个呢，那就想想看呢，大家回去慢慢查感官动词里头，以后我们都会教到，现在就不提了，保留一个让大家慢慢猜吧。休息一下，待回来。 Para ver si me cambia la suerte.Y te dignas voltear a mirarme Conseguí un amuleto que tiene Piedra imán, una cruz y una llave Te confieso, me traes de cabeza Y quisiera que en mí te fijaras Eres la causa de mis tristezas Del amorY la angustia de mi alma Eres la causa de mis tristezas Del amor Y la angustia de mi alma Si es que quieres Probar mi cariño Ponme a prueba Las veces que quieras Pídeme que te baje la luna O del cielo La estrella más bella No sé cómoMás lo lograría si con ello tu amor me entregaras. Yo te bajo la luna y la estrella, aunque tenga que hacerlo a pedradate confieso, me traes de cabeza Y quisiera que en mí te fijaras Eres la causa de mis tristezas Del amor y la angustia de mi alma Eres la causa de mis tristezas Del amor y la angustia de mi alma Si es que quieres probar mi cariño Ponme a prueba las veces que quieras Pídeme que te baje la luna O del cielo la estrella más bella No sé cómo, mas lo lograría Si con ello tu amor me entregaras Yo te bajo la luna y la estrella Aunque tenga que hacerlo a pedrada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When something good happens to us, 当有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快乐，对不对？ For example, 举个例来说吧， When we learn, 后头是一个 that 从句哦，我们讲过 that 从句时作为及物动词的宾语时 that 可以什么省略掉，你看这边就省略掉了。When we learn that, 那个 that 就不见了。We have passed the test, 现在完成时我们也教过叫做已经，我们已经通过了个考试。怎么个考试通过法呢？ With flying colors, 带着飘扬的旗帜。The colors, 这边不要翻成颜色。这永远用复数，在中古时期，在欧洲呢，打完胜仗的时候呢，各部队呢，就是旌旗飘扬啊，然后呢，代表慨然，凯旋而归啊。以后用这个 with flying colors, 就是用来特别修饰考试这个东西。考试考得很好，我们就这么说， He passed the test with flying colors.有时候也可以用一个单词叫 he aced the test, A-C-E, 啊。那么就是呢，像打扑克牌的时候，那个 A 呀，就是 ace, 啊。我们常会念 S 一个，啊。我出一张 S, 那就是 ace, A-C-E 当动词代表顺利通过。He aced the test.A-C-E-D 变成过去时。好了，等等，当我们获知我们考试考得很棒时，这个时候呢， We can't wait, 我们巴不得，等不及，后头要加 to, 我等不及要吻你一个， I can't wait to kiss you, 爷爷你买口香糖，哦不，买巧克力回来了。两岁的小孙子就想说，来，那我就逗他，你一定要吻我一个，我才能够给你巧克力哦。啊，他就会讲，我等不及要吻你一个，那变成英文就 I can't wait to kiss you 啊。所以我们就等不及的干什么 ？To share the good news, 在分享这个好消息。再说一遍 news。在美式英语不要念成 news, 要念成 news, 啊 ,we can't wait, 巴不得等不及要分享这好消息。跟谁来分享呢？ with our parents, 诶，千万不要这样念哦，你念 parents, 人家就听不懂了。但到日本去这样念 parents, 人家很蛮喜欢的。英文要念成 parents, 父母。千万不要念成 parents, 啊，这样子 ,or friends, 或者跟朋友呢分享这好消息，我们等不及了。However, 不过 ,we feel pretty down and depressed when something bad happens to us. 不过我们会感到 pretty 本来是漂亮的，可是在这个地方 pretty 后头有形容词 down, 所以这个 pretty 是代表副词，就相当于非常，就等于 very, 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消沉 down, 就是往下跑的，这是形容词，就是消沉的 and depressed, 以及沮丧的啊。在什么时候呢？ when something bad happens to us, 当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时，哎，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消沉，非常的沮丧。No one will feel happy if they fail a test or if they are fired from their job. 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快乐。叫什么呢 ？If they， 你看我这个代词用 they，no one 本来是单数，可是我为什么后头代词用 they 而不用 he 呢？因为女孩子就说了，哎，你用 he 的时候还包括 she 啊。以前的英文要写着 no one will feel happy if he or she fails a test， 那太啰嗦了，所以现在就改成就用 they 就好了。If they fail a test。就是考试没考及格，你不用 fail， 还有一个字叫 flunk a test， 那英文呢就叫做就是、没考及格。中文怎么讲呢？中文有一个叫做习语，叫做当掉了，他这一科他当掉了，考不及格，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这样讲，对不对？嗯，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这样讲了， if they fail a test or if they are fired from their job， 如果他们被从工作里头开除，就是炒鱿鱼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快乐的。 It is important therefore， 因此这个 therefore 是插在中间，本来是放在句首， therefore 逗点， It is important that，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 It is important 后头放 that 从句的时候，就等于 It is necessary 后头放 that 从句， It is essential E-S-S-E-N-T-I-A-L 放从句之后，那个 that 从句之后，你一定要主语加助动词或者助词 should， 这个 should 可以省得掉，所以这里 It is important therefore that we should，或者直接把 should 去掉， we keep a pleasant mood， 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境，心情叫 mood。 When we run into， 当我们碰到 run into 碰到 frustrations 挫折感的时候，当我们碰到挫折感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有必要保持快乐的心情。 Such ways， 这样的方法，如哪些方法后头一定要加 s， 千万不要用 like。 Such ways like 点点点就错了， Such ways 一定要用 as， 像是这样的方法，诸如像是什么样， as talking to your best friends， 跟你的朋友聊天， listening to soft music， 听一些软的音乐，也就是抒情的音乐， and going hiking，以及什么样呢，去践行，去远足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方法呢， will do you a lot of good， 会对你大有帮助。 do somebody good， 这 good 是当名词，对某人有帮助。我们可以讲说 regular exercise， 规律的运动， does you a lot of good，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离这儿，我们南宁这个区域不远的地方，那么就有一个森林公园，那叫什么森林公园呢？好像就是在离这不远的地方，哦，石门森林公园。那我常常这边走，来回走再回来是7公里，哇，多愉快啊！边走呢边唱歌，人家以为我是神经病，但我知道我是发泄的我的压力，真是愉快，愉快极了。石门森林公园真好啊，啊，地上有我的好多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走那个公园，他说每走这个200公尺啊，就会掉70个卡路里，也就是你好多肉在掉到地上，也真棒啊。所以越走就越瘦，最近我瘦了1公斤，你看看，他来这边呢，第3天，哇，真棒！石门公园 ，I love you， 好，好，我们就讲了 ，I like that Stone Gate Forest Park， 叫做石门公园，好棒，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他说 ，Try them， 你试试这些方法嘛。这是一个命令句，前面是 you try them， you 省得掉， 当我们用命令句开头的时候，后头一定要用 and 连接，这个 and 要翻成那么。这试试这些方法，那么 you'll feel， 你就会觉得 life is worth living， 人生是值得活的，而不是充满着挫折，觉得自己很烦，不想活了。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珍惜人生。你看这种命令句后头加 and 的翻成那么，我举个例讲 study hard 要用功 and you can pass the test， 那么你考试就可以考及格。跟它相反的连词要用 or 翻成否则， study hard or you'll fail the test， 否则你考试就考不及格。好，现在我把这个活用的这些名词从句从头到尾把这篇文章再念一下。It is true that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We feel happy when something good happens to us. For example, when we learn we have passed a test with flying colors, we can't wait to share the good news with our parents or friends. However, we feel pretty down and depressed when something bad happens to us. No one will feel happy if they fail a test.Or if they are fired from their job. It is important, therefore, that we should keep a pleasant mood when we run into frustrations, such ways as talking to your best friends, listening to soft music, and going hiking will do you a lot of good. Try them, and you'll feel that life is worth living. 我们下次再会。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 En el alma, ando mal herido, encuentro alivio en mi soledad. Ando mal herido, encuentro alivio en mi soledad. Ando bien perdido por una ingrata que se llevó mis ganas de vivir y la ando buscando.Destrozando su adiós. Díganle que me enseñó tantas cosas bonitas como adorarla, pero que olvidó decirme cómo se cura una herida en el alma. Díganle que ahora vivo